以上您听到的是杜近芳演唱的梅派名作《穆桂英挂帅》片段。这个时段的春节节目展播就先为您播送到这儿了。我是尚远，再次给您拜年，祝您新春大吉，万事如意。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金鸡报捷趣，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Thank you. 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仍然会达到6度左右，但早晚体感依然比较冷，请根据气温的日变化及时调整穿着，谨防感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轻雾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欠佳，登山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3度到6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2，感觉比较寒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4，感觉寒冷。今天光照一般，空气质量不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听众朋友，春节好，欢迎您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特别节目，这里是相声板块的内容，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年的春节假期里呢，我们为您安排了一组戏曲题材的相声作品。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还有很多老一辈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活跃在舞台上，和年轻演员比起来呢，他们可能对于当时流行的那些文化现象，流行音乐呀，甚至于摇滚啊、disco 啊等等，兴趣不是很大。他们的兴趣和专长仍然在传统戏曲领域，但新的时期啊，观众对我们的相声艺术也有新的要求。我们很多优秀的老艺术家们啊，也是凭着自己几十年的艺术积淀，在新时期的舞台上把传统作品里面的有益因素啊进行重新编排整理，赋予它时代的气息，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啊呈现在我们的舞台上。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就要请您欣赏一段刘文亨先生和王文玉先生这两位天津的相声名家在新时期表演的一段戏曲题材的相声作品《追韩信》。 这节目啊由我来表演，这是新写的个段子，这内容呢 催马加鞭 唱上了， 一了啊 齐派的追韩信，我还得给他搭个架子。看桥啊， 哦，莫不免向前问